早一兩個星期喺 EDM Friday Mix 嗰度咧，咁就因為向一位已故嘅 Tech House 嘅先驅者啦 ，Nathan Cole 致敬，咁啊做咗一個 mix 關於佢嘅作品啦。咁有啲聽眾聽完都話，哦，即係佢哋都有啲疑問嘅，對於 Tech House 亦都想知多啲，咁所以就就不如呢個禮拜就可以講下，了解一下 Tech House 係一件點嘅事咧。 咁啊，六點啊，等你發揮㗎嘛。 係啊，喂，其實咧，我想知嗱，你之前都打曬開口牌啦。就话三月份就会终于到你去旅行啦， 系啊， 咁而家都三月过咗几日啦， 系啊， 其实你飞嘅时候，我哋会唔会知道你飞咗？ 其实就大家会睇下感唔感受到咯，我系好劲嘅，我系不论个精神定系个声音都同苏动音乐长存同共存噶，系啦，咁啊，所以我系会玩得开心啲，我系唔会挂住大家嘅。 你喺嗰边玩得开心之余，我哋都仲可以继续听到你好开心， 好劲啊，系嘛？ 系啊，嗰件事。好抽离啦，不过同埋再加上你又唔系好玩社交平台咧，咁所以其实 睇下大家睇下会唔会自己出 post， 每日睇 你咁样讲，搞到我唔敢出 post， 但你老婆都会嘛， 系啊，佢都会出嘅，咁啊，但系我想讲嗰样嘢都同旅行有关，因为我发现今个月真系有好多朋友飞咗啦，咁样，仲要系好多朋友都系。早我一個星期就飛去日本嗰邊，都係東京嘅。咁所以我而家係咁約緊啲朋友啊，有冇方法我哋可以喺嗰一邊都聚下腳啊，然後食個飯，然後我啱啱到步，你哋就飛翻去啦。咁樣咁我哋叫做喺嗰度 meet up 一下食個飯啦。咁樣 我想知呢一個嘅有趣嘅地方就，因為我都幾少可咧，即係譬如大家都喺香港飛過去一個地方，然後嗰邊見面咧，好少嘅。 係，其實因為件事好似好戇居啊嘛。 係啦，咁但係但係我覺得當中應該係有佢樂趣嘅。 係，你唔明嘅，即係喺人在外地咧，見翻自己熟悉嘅語言，同埋見翻自己熟悉嘅朋友嗰個感覺係唔同啲嘅。 係。 不過好老實講，我以前都未試過，係真係呢一排真係好多朋友真係。唔止一組啊，係幾組朋友都係早我一個禮拜飛，仲要啱啱楞到佢哋飛，我就即係佢哋臨飛之前嗰一晚，我就嚟到香港啦，咁樣先可以咁樣做咯。 因為有一種就好似一齊去旅行，但其實又唔係一齊去旅行嘅感覺。 係啦，係啦，即係係咯，所以就好神奇喎，咁樣都夾到啊，咁不如食個飯啦。但係最神奇嗰樣嘢，我想講咧就係、話說之前我去剪頭髮啦，即係諗住臨飛之前即係收翻好啦，唔好嬲嬲悠悠咁樣， 因為會影相好睇啲啊。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所以就一早book 咗我剪開頭髮嗰個髮型師，點知咧佢又係早我一個飛。早我一個星期要飛，咁所以咧就排到啲時間好密質質，好趕咁樣啦。咁然後佢係因為佢去東京先嘅，佢會去之後再去北海道度影結婚相咁，係啦。咁所以佢事前其實一早已經佢 plan 咗好耐，同埋佢好緊張。咁於是乎，我嗰日去剪頭髮嘅時候咧。佢同平時個表現係好唔同，因為平時我一坐低咧就同佢係一路剪頭髮一路傾偈嘅，即係食曬啲頭髮都喺度傾偈嗰啲極好傾嗰啲嚟嘅。嗰日佢突然個人靜咗好多啦，咁於是乎我就喺度諗啊，係咪真係因為太多客人要喺佢臨飛之前都即係 book 曬 啦， 趕住剪，所以佢好攰咧個人咁。咁我都唔係好敢溜去傾偈。 係咪唔中意你啊？佢突然之間 係啦， 唔想同你講嘢 出奇地靜啊，真係。跟住然後於是乎剪下，我就忍唔住問 你唔開心、 啊。我話你做咩啊？你好似好大壓力咁，你係咪好緊張啊？即係因為知道佢要影結婚相啊嘛。咁可能好多嘢，尤其非外地影，而家係好多嘢要準備啦，所以特別緊張啦。跟住佢就終於講出嗰、那個事實嘅真相，就係、是、 內龍去脈 就係點咧？原來佢話佢嗰一刻咧個心入邊係騰到一個點，就係、是、因為佢臨飛啦嘛，嗰一晚已經即係仲有兩日左右佢就要飛啦。我剪頭髮嗰一日，佢話佢有少少喉嚨痛。 哦， 佢話我而家驚緊咧，我唔知係咪中咗啊咁樣。跟住，所以你話佢話，所以我一路都唔敢同你講嘢啊！佢、戴住一個極厚嘅口罩，因為佢真係冇乜講嘢咁樣。 你同佢講嘛，你同唔同我講嘢都唔會好翻嘅。 都整定噶啦。 系啦，唔系佢 惊我唔讲嘢就话啫。 佢惊传染俾我啦。咁跟住，然后我话诶冇事嘅，即系我安慰佢啦。我心入边其实已经惊紧噶。喂，我话大佬，我心入边 都要 飞 啊， 我都要飞啊。你 而家先讲 啊，但系我都想我个 trip 安全啊，咁样。咁跟住，然后佢话我唔知啊，我嗰日咧就出咗去试，即系因为佢摆酒嗰啲咧，佢要试好多嘢啦，又试衫，又试菜，又试酒咁样啦。佢话试完酒啊，翻到嚟咧个喉咙就开始唔舒服啦。即系尤其呢啲时间咧，其实个人系特别紧张噶。你平时冇乜嘢，可能你觉得哦，可能天气干咯，喉咙渴咯，咁可能饮多啖水，饮啲蜜糖啊，冇事啦。 少少感冒咯， 系啦，冇乜嘢啦，瞓一觉冇事啊，冲个热水凉 OK 啦咁样。但系你临到呢啲位咧，个人就特别系多疑啲嘅，即系好惊嗰个情况就系、是。如果真係中咗點算咧？點樣飛咧？落地點樣？或者佢開始直頭係諗到啊！我上機前中都仲好啲啊！咁起碼我都索性唔使起程啊！咁如果我落地先發現中，咁點算咧？係咪要原機折返定係點咧？佢就煩咗好耐啦！佢問你知唔知啊？咁樣，跟住我話。我唔知道，我都冇谂过我去到会中， 唔系啦，系你啫嘛， 系啊，咁跟住然后 跟住佢同你讲话，你而家要谂下啦， 跟住系啦，跟住其实我个心入边就系快啲剪完咯，唔想讲嘢啦，咁样啦，咁但系 OK 嘅，后尾我再过几日到去飞嗰一日，我问佢 安唔安全啊， 安唔安全啊，落地未啊，佢话 OK。成功落地冇事咁样身体健康一切正常。咁跟住我第一句咁就好啦，即係我都可以飞啦。呢个心头大石都放喺个心入面几日啊。 因为呢样呢令我諗起以前洗过嘅时候，当你有啲重要嘅活动，即係你去旅行系一个重要活动啦，或者唔好讲到飞外地啊，学校秋季大旅行。嗰啲重要日子之前夕咧，嗰時候我好記得噶，我爸咧成日都會同我講噶，唔好去做運動。 哦， 因為佢話你做運動容易受傷。跟住我話嚇，但係我細個嗰陣啊，我做咁多年運動都冇受過傷喎。佢話你唔知噶啦。 係。 咁當我大個成日拗柴啦，但細個真係冇啊。佢嗰個概念就係嗰種傳統嘅諗法就係、是，你呢啲重要嘢咧，你之前你盡量唔好做啲平時唔做嘅嘢啊，跟住唔好做一啲有風險嘅嘢，因為你一個唔小心，你有時啲嘢 就中招， 真係好衰噶。你好一都冇事，就係、是、喺你重要嗰啲，你可能有表演啊，你要參加比賽啊、考試啊嗰啲咧。就领嘢噶啦！ 你讲开呢样嘢咧，我想分享就系细个咧有一个情况底下，我系永远都会中招嘅，就系、是、歌唱比赛。细个中学歌唱比赛嘅时候，我经常都会发梦啊，直头系发梦都会梦见自己病咗出错，然后嗰啲表现好差，或者可能会唔记得歌词啊咁嗰啲啦。跟住然后基本上。由中一開始到中四參加歌唱比賽，每次都係真係中嘅，都真係會唔知點解臨比賽之前就傷風啊、感冒啊、喉嚨痛啊，乜嘢都出齊嘅。我唔知係真係同個天氣有關，定還是即係細個抵抗力差啲？因為我細個係嗰啲逢轉季轉天氣，我就氣管敏感嗰啲嚟嘅。咁所以每一次臨近歌唱比賽嘅時候咧。我就會中噶啦，我就會嚟料噶啦，就會唔舒服噶啦。所以我覺得去到中五嗰一年，有一個女同學夠膽同我參加呢一個合唱組咧，佢真係好大膽啊！可能佢係諗住唔使去唱嘅心態咁樣同我一齊報名。 點知原來你呢個人仲緊張過佢？ 點知去到中五嗰年我就冇事。 我覺得係壓力都關事㗎，即係早一兩個禮拜連續有幾次有啲叫演出咧， 係 嗰段時間係首先。即係容易病，係直情真係會病咗，有啲感冒啊，成當初又係好驚，好似你個髮型師咁咧， 係， 哎呀，我咪又中招啦，跟住啊嗰啲喉嚨痕咧，應該唔係普通痕咁簡單啊，跟住就又再日日做下 test 啊嗰啲成啦咁樣，跟住嗰個，我覺得係嗰個壓力，跟住你嗰、那個。嗰、那個人首先壓力令到你唔知點解容易咗啦， 頭赤赤咁樣又覺得 係骨啦，嗰啲啦咁樣，因為太多個朋友都係咁講啊，我有啲病，我話你太緊張啦咁樣。雖然我到而家我都冇特別可以特別去 find out 究竟壓力同埋呢個疾病之間嘅一個關係 點， 係啊冇特別研究啦，但係好多時候。 都系咁噶，仲要最癫笑过有一年，直情系一个即系 talk show 嘅时候就扁桃腺肺炎。 哇！ 扁桃腺肺炎系讲唔到嘢。 哇！ 肿晒， 打开声针嗰啲。好严重、啊。 我有谂过，然后啲朋友啊 friend 都劝我唔好啦，因为嗰个副作用嗰样嘢你要谂啦。佢话你又唔系唱红馆， 嗯， 唱十几场。就話啫， 咪係咯， 你嗰啲即係有啲嘢，其實對於嗰個會打嘅歌手嚟講，佢都有個 risk take 咗，而真係逼不得已之後，佢要咁樣選擇啦。咁所以我話你未去到咁嚴重， 就唔好 搞啦。咁但係你作為當事人，梗係唔會聽啦，因為你會覺得啊， 我一定要對得住我嘅觀眾係嘛， 同埋嗰個重要。嗰、那個意義，你哋點會明白啊？我先知嘅啫，咁啊，咁但我最後都冇用呢個方法，喺朋友其他介紹一啲比較健康啲嘅方法，可能針灸啊咁樣樣咯。 所以無論如何咧，都冇嘢阻止到我咧，係繼續去開麥嘅。就算去旅行都阻我唔到，我都會繼續開麥。 咁我想知係即係你又現身說法啦，即係隔咗咁耐，終於有得飛，其實係咪有啲唔同啊？即係同以前去嘅，定係其實都冇啊，都係咁咯。 其實都係咁。 好啦，冇我冇嘢补充啊，发观睇人。 唔系，个心态系，哇，几年冇去啦，终于有俾自己唞下，即系其实系为咗有个唞下嘅感觉啫。因为你无端白事，你唔会话有一段时间突然喺香港，我想请成个几礼拜假。个人系完全唔使理工作嘅嘢噶嘛， 去赤柱咯，或者去长洲咯， 你唔会咯，你会觉得，哎，即系成日个人就会心谂就系，哎，迟啲飞得噶啦，留翻啲假啦，留翻啲假啦，悭住使啦，悭住使啦，咁 留咗三年， 留系啊，跟住留咗三年，你都真系估唔到，咁跟住然后到今次就系、是。其實係有唔慣就真嘅，因為真係突然由好忙碌嘅工作，你要抽空翻個人，完全投入去玩咧。其實第一日落地嘅時候係會覺得啊，係爭啲嘅，跟住你要再去 pick up 翻嗰個去玩嘅節奏，同埋有好多嘢突然唔熟咗咯，即係唔熟睇地圖啊，唔熟搭車啊嗰啲咯。 你做咩講到自己好似去完翻嚟咁啊？第一日落地會唔慣啲？你想模糊嗰個時間 線？我就係等大家估下啊嘛。 模糊化嗰個時間線。 可能我又去咗，可能我又未去，可能我又去 緊， 你唔會知喎。 我开心啲咯，系啊！我祝你旅途愉快啊，只能够啊，唔系咯，你咪照开电话，然后照复工作嘅 message， 咁你咪可以习惯到咯。因为我有时同啲朋友去旅行，我都系觉得佢哋好惨，就系有啲嘅工种你唔系话放工你就可以放工噶， 系 有啲特别可能嗰个公司嘅规模中小型啲咧。你請咗假，可能要負責收發 email 嗰個人就冇咗噶啦。 所以我冇帶電腦去咯。就是咁嘅原因咯， 谂住唔剪带啦。 我谂住唔带呢个智能手机去添啊，谂住脱离呢个世界。 你真系得 唔得？ 你要揾路啊！你咪又靠电话。 同埋我 mark 咗好多想食嘅拉面，所以我一定要带。 所以就冇咩多讲啦。希望你玩得开心啦。希望呢一刻嘅彭嘉宾听到。 再开眼，世界度过了一个麻烦，深深深呼吸，到处远清一下。Yeah yeah， 搭乘客机，这晚去到木刻，巡游时行出几粒黑色的眼，通通手执杀布硬砌一脸可怕。Baby， 人群时常很怕被捉拿，小姐我又如何招架？然而你是你那时。白沙，人人屠杀说你加油啦，不安跟下之间相距三四码 ，baby， 随时那只怪兽又张牙，小姐我又如何招架？然而你说你武艺不凡，拳头击退一切。 听过有苏嘉欣嘅派台作品。今日叫做《二人新世界》，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北京列席人大会议开幕式之后返港，表示寻日会见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之夏寶龍對特區政府過去8個月的工作表示肯定和鼓勵，但是提醒要有憂患意識，形容國家安全風險仍然存在，有一些破壞力量潛伏在社會，政府要做好風險管理。李家超又對總理李克強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到，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並且支持政府發展改善民生，感到鼓舞和感激。對於昨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是不是叫他的名字和談過什麼，李家超說習主席的說話代表了關心和鼓勵，激勵他更加努力不懈做更多工作，使香港成為一個更美好的家園，亦都使一國兩制方針在香港豐盛地成功實踐。有婦女團體昨日原定是昨日發起遊行，但是最終取消。行政長官李家超說，任何公眾活動都必須守法，不可以破壞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和安全，若果有任何不守法的行為，政府會依法追究責任。他又說，組織任何公眾活動亦都有法律責任，要確保公眾活動安全有秩序，符合法律要求，聽從警方的指示。任何人如果沒有信心、沒有能力或者擔心做不到，就不應該組織公眾活動，因為他們要負上法律責任。李家超希望大家重視現時得來不易的社會安穩，表達意見可以有多種方法，但是無論採用什麼方法都要承擔所要求負的責任，包括法律責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截至今年2月底已经收到超过14000份申请，当中已经批核9600多份申请，当中超过一半的申请人在30岁以下，而绝大部分的申请人就在50岁以下。他相信当呢批人才来港之后，就会成为本地企业的生力军，为香港经济注入动力。孫玉涵在社交網站又說，局方今朝與香港人才局方今朝是與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合辦優化輸入人才安排講座，說今次是在香港全面撤銷口罩令之後與業界的首個大型交流會，凸顯政府對人才政策和對業界溝通的重視。過去2個多月，各項招攬人才新措施反映政府有決心積極解決人才短缺問題。北角炮台山道昨日發生交通意外，涉及一名84歲的的士司機。運輸署署長羅淑佩說，政府去年成立專家小組檢討駕駛執照持有人的體格證明機制，正是檢視是不是有調整空間，包括年齡要求、體檢內容等，已經有頗具體方向。他舉例指，除了三高，亦都包括眼、耳、手握力和腳的反應等，尤其對較年長的司機加強檢查會較穩陣。的士業界形容行內青黃不接的問題嚴重，建議政府加強宣傳推廣的士司機踴躍做身體檢查，及早發現隱性疾病。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本周中后期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声啊？你听唔听到系咩声啊？ 得啦得啦，我知啦，我仲知道你嚟紧呢几日会听到好多呢个语言嘅声。 麗英的人民单曲叫《片恋》，是她之前广东话作品恶作剧完成的人民版来的，故事讲紧一个单恋过程的女仔。最近听出人民版本歌曲的朋友，亦都不知道麗英还有 Candy 酸这一首百味的离生 mix。 佢系日本一个旅程，朋友推荐佢，不如试下将呢歌变日文版，出现咗呢首白眉嘅《Yayoi Mix》。 不怕寂寞，沉迷手机就过，喜欢孤独，别怕人来找我。订票单人去北非看骆驼，独个报名上电奔波，就算搬家惯了自助，未叫手足协助，越来越无耐性，共睡白睡扮隐性，我对着镜举杯祝酒致敬，啊我路不用你尊敬，途人被清空多洁净，不怕寂寞，沉迷手机就过，喜欢孤独，别怕人来找我，订票单人去北非看骆驼，独个报名上电奔波，就算搬家惯了自助，未叫手足协助，但求别人亦遗下我，别来扮成热情扮帮我， 那是你为了 feel good 想拯救我们闭着过生日也不错闲杂人都不必渡河不怕寂寞流连起火就过喜欢孤独像恶灵缠绕我就算将来有肿瘤要摘除独个来医院就办妥换个卡片到处订座叫天煞孤星可以吗我不怕梦寂寞伸出佛陀六根清净比起却远旅前身好过不怕寂寞流连起房就过喜欢孤独像恶灵缠绕我在我身旁这刻逼满熟人大概谁都很羡慕我若我敢讲更爱独坐未够感恩仿佛很折堕 听了 Gareth T 的派台作品《国际孤独等级》究竟你怕唔怕孤独啊？孤独嘅唔同嘅 level 当中，一个人去做唔同嘅嘢，有边样你接受到？最辛苦应该是你自己孤独一个人的时候，但你仲要病了。 頭先 Be Friday 嘅可唔可以之後，有冇聽呢首新歌？新专辑名《Water Comes Out of My Eyes》。新嘅派来作品嚟自佳音9896嘅歌，歌名叫做 Think I'm in Love。 尖角諸島相信船上面再有一名台灣人和六名印尼人，日本當局已經在漂浮的沉船上找到一具遺體。事發在昨日下午，海上自衛隊接報，在沖繩石垣島北部150公里處海域有一艘漁船翻側並且在海上漂浮。有一艘漁船是翻側並且在海上漂流，日本當局派出巡邏船和直升機搜索。這艘漁船重大約53噸，2月底深夜從基隆出發，日本海防人員仍然在找其他失蹤船員。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是為廣東帶來晴朗的天氣，本港下午各區的相對濕度維持在30%或以下。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本周中后期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又有姑先提翻你，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浪翠園係有交通意外，而家龍尾喺深井。另外，青馬大橋去翻九龍方向，橋面慢線都係有交通意外，而家龍尾去到青魚幹線接近欣澳站。隧道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車龍喺稅務大樓，西行過海就喺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香港仔隧道嘅隧道管內。紅隧嘅九龍入口而家龍尾喺理工大學灣位。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嘅龍尾排喺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油站，龙翔道去荃湾同埋狮隧方向一节过排到去彩虹村，大老山隧道翻沙田龙尾喺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车龙空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系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住油站；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车多，龙尾喺明爱医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慢车，龙尾怡安阁；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车多，龙尾德宝花园。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系慢车，而家龙尾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慢车，龙尾就喺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向上德村，同埋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劳工处就快举办开创新里程招聘会， 我知三月八号同九号喺旺角麦花臣新内场馆举行啊嘛，有成五十几个机构参加，有好多职位空缺噶。仲会即场招聘添，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啦。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李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只要揾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sauna可以推介啊？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有冇啲易入口啲噶？ 睇下依款啱唔啱？ 唔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 好啦，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今日音乐桑拿咧就系头先开波有讲啊，呢、這个 Tech House 嘅、 DJ 波星 ，Yeah on the 咩 ？In the house on the road on the road on the go 咯，可以 house check on the go 啲 friend 啊。 OK， 嗱咁讲呢个 Tech House 咧，我睇下你有冇围巾啊？其实虽然唔难估嘅， 吓 你觉得 Tech House 围巾我直头系 EDM 嘅专家而家， 我 feel 到啦， 跟得你多之后， 咁你觉得 Tech House 系一种点嘅音乐啊？ 佢哦。唔係，我呢個真係識好耐㗎喇。Tech House， 佢就係 Techno 加 House， 我差啲想講 Tech 加 House。 有你有冇得錯嘅？ 之前 house 之前跟你學嘢啦，係、又學過 techno 啦，係嘛？又學過 house 啦， 係啦。 咁 tech house 仲唔係 techno 加 house 啊？ 冇錯啦， 我識啊，我有好多啊 house。 我知啊， 係啊， 你唔知咯、 啊？大富翁我買好多 house 㗎。 我想讲咧，有冇枕箱 tech house？ 有时你真系搵到一栋栋嘅屋嘅，即系嗰啲咧好高科技嘅屋， 哦哦、okay, 有啲唔知点解有时会 search 到呢啲啦。 全智能家居嗰啲 系啊 ，technological house 咁、okay. 唔知啦。咁但系呢个 tech house 咧，的确好似你咁讲嘅 techno 加 house 呢个系真嘅。 系 系啦，咁而家听紧呢一种咧，就系好千禧年代啦，叫做以前旧底 OG 年代嗰种 tech house 嘅。 O.G. 年代系咩意思啊 ？O.G. 即系佢比较元祖啲，因为好多音乐类型咧、okay. 同一个名咧，以前嘅声同而家嘅声唔同啊嘛。 哦 okay. 而嗰种唔同唔系净系纯粹个技术上唔同，而系嗰个 style 唔同啦。我可以形容系同一对波鞋，假设都系叫Air Jordan， 系， 但系以前嘅款式可能同而家嘅款式唔同，可能系关 taste， 可能而家咪商业化咗佢大量量产，所以咧嗰啲 feel 唔同咗啦。 Okay. 但以前最初嗰对咧，就点解我攞呢个做例子？因为近排睇到嗰个 trailer 讲 啊 呢个呢对鞋啦， 系 佢当初系好划时代嘅，因为当初我系喺篮球场上面有一个黑人去着呢对鞋，跟住即系 Michael Jordan 仲要专系 for 一个球员嘅一个 collection 嚟噶嘛。 咁所以呢个嘅出现咪好划时代咯。咁、但系去到而家，大家不断复制啊，而家出好多代，其实大家个 feel 唔同啦， 跟住出下出下就系， 都系咁样样， 又呃大家钱， 系啦，即系嗰个概念类似系咁样样。其实好多音乐类型都系咁嘅，咁 tech house 一样啦。 喂，咁啊，等我懒叻下先，因为咧，我都仲记得嘅，我抛下书包睇下讲有冇讲错吓。即系如果 tech house techno 加 house 的话，我大概一听到想象嗰样嘢就系 house 就系嗰啲好 four on the floor 嗰啲咧四拍， 系 嗰啲白嗰啲就系好 house 嘅其中一个大特征。咁然後 techno 就係會喺嗰、那個音樂上面加好多好科技嘅一啲 sound effect 落去啦，即係一啲好大家一聽到會好幻想到一啲科技或者好未來嘅聲音。咁咪就係將呢兩個元素加埋一齊就係所謂嘅 tech house 先。係 啦，你可以咁樣理解啦、特別係佢嗰個 structure 即係結構上面更加 house 多啲嘅。 OK， 咁因為 house 喺嗰個年代八十年代開始嗰啲咧 ，house 係比較旋律性多啲，有人唱嗰啲。咁 techno 咧就好似你咁讲，我嗰个科技味、工业味浓啲，佢嗰啲鼓声咧比较冰冷啲，因为真系偏向 synthesizer、嗯。但其实两种音乐咧都系嗰啲four and four 即四四嗰种嘅，系、咁但系你可以理解系咩咧？一般旋律我哋叫做 mid range 嘅一只歌，即系成日讲嗰啲 EQ 咧，高中低咧， 系 low EQ 即系会理解为嗰啲低音啊、bass 啊、嗰啲鼓啦，系啦 mid 咧就系嗰啲人声啊、乐器中间嗰啲声嚟。你理解就一个人咧，佢嘅衫同埋佢对鞋啦。咁所以有時就會攞 techno 對鞋咧，然之後就係 house 嗰件衫，或者調翻轉用 techno 嗰件衫，然後著落去依個 house 嗰對鞋，即係你 mix and match 咁樣咯。 明白明白， 係啦，你可以咁樣嚟。依個係我 呢個潮流嘅類比幾好喎。 係啊，因為再加埋其實 high mid low high 嘅話，你可以理解為帽咯。咁其實你襯衫呢個就係 DJ 去諗，係啦，用呢一 set 嘅衫嘅帽可能襯嗰件衫襯呢對鞋，佢可以咁樣 mix 到個噃。 呢個係我翻嚟嘅時候突然之間今日諗到嘅比喻。 哇！ 哎，我覺得幾好，因為我諗下點樣可以解得好似容易啲咧咁樣。 電子大師。 咁但係其實佢嗰、那個歷史係點咧？係追溯翻呢個 techno 出現初係英國出現的。 O K。 九十年代初。 係咪蘇格蘭唱 非工業用國際線路？ 啊，今日几有趣啊！呢个 真系幽默， 幽默啊！你佢喺英伦嗰边开波先嘅，因为我哋之前有讲过一种叫 asset house 啊，咁即系 house 嘅演变。咁 asset house 即系啲声好酸性，咁样多咗一啲合成器做咗嗰种声啦。咁但系去到 asset house 慢慢佢发展咗喺英国咧，变化到就系我开始有我哋之前讲过，可能有啲叫 jungle 啊、drum and bass 啊、hardcore 啊，开始英国嗰边啲音乐咧发展咗好多唔同嘅类型啦。咁变咗 asset house 呢种喺英伦好红嘅一种音乐咧，慢慢佢就变咗样啦。然后再旧底喺英国嗰度嗰啲 house， 英国都属于自己嘅 house， 就太过商业化 啊。 咁所以嗰班去 party 嘅人咧，就好想揾翻啊当初我哋听 asset house 嗰种好 underground 啦，系啦，好 raw 啦，冇咁商业化嘅嗰种乐趣喺嗰度。 OK， 咁于是乎咧，佢哋就去揾呢一种咁样嘅声啦。咁当中就要数到咧。有三个人，呢三个人咧，你可以称呼佢做 tech house 三剑侠啦，容易啲记啦。 你今日好多比喻嘅，真系 容易理解。 几好几好几好。 咁呢几个咧，其中一个咧就系前一个礼拜 Nathan Coles 我做咗个 mix 关于佢，佢就啱啱过咗身啦。咁佢就系呢三剑侠嘅其中一位啦，系啦。咁佢哋就被称为呢、這个，我叫佢做 tech house 三剑侠，容易记啦。 系。 咁包括有 Nathan Coles 啦，跟住有 Terry Francis 同埋 Eddie Richards， 大概三个人啦。咁佢哋點解咁傳奇呢？因為佢哋三個人當時喺英國咧就搞一啲 underground 嘅 party， 咁咧係好 random 嘅嗰啲場地，可能喺停車場啊、廢棄工廈 咁得意啊 嗰啲嚟嘅，即係佢唔係一個傳統夜店度搞嘅。咁因為你啲地方好大，夜晚晚冇人嚟，咁佢哋咪口耳相傳，我、今晚喺邊度搞 party， 你想嚟就嚟啦。 即係又唔驚嘈親隔離屋嗰啲啦。 係啦，咁佢哋搞嗰個 party 有個名咧，好傳奇嘅，成為咗傳奇嘅名字，就是、叫 Wiggle。 Wiggle， 咁喺啲 party 就有呢个咁样嘅名，咁于是乎就喺嗰一边，即系英国伦敦嗰度就 spread 开咗，就哦呢三个人搞嘅 Wiggle 嘅 party 咧，就系、是、会有嗰种tech house 嘅声啊叫做，但系咁啊，即系大家就开始就中意就会去啦。 当时有 tech house 呢个嘅名称出现 系啦， 未嘅 系啦，嗰阵时其实咧未有 tech house 呢个名，甚至乎咧 tech house 呢一样嘢咧，唔系由啲 producer 去做呢一種歌出嚟先嘅 ，OK， 係 DJ 打碟嘅風格開始嘅， 哦， 係啊，即係有啲似house 當初出現都係啦，即係係出現咗一種咁嘅風格。頭先講即係 techno 加 house 就係啱啱個三劍俠咧打碟嘅時候用嘅方法，即係不斷換衫啦，幫嗰啲歌換衫砌咗出嚟，做咗一種好 underground 嘅聲，跟住啲人好中意啦，於是乎大家就會開始中意咗呢種聲。后尾咧，先至去有啲 producer 去刻意喺个 studio 度做呢种声出嚟咯。 其实音乐史上好多嘢都系你会发现都系咁嘅，即系佢系首先出现咗先，然后啲人发现 OK 得受欢迎，卖到 做佢出嚟， 系啦，就再做呢个风格，或者俾一个名佢，都系嗰句啦，容易 search 啊嘛， 容易 search 啊嘛，系啊。所以当时嘅 search 就唔系网上面，系喺嗰啲唱片铺， 系。 咁所以有一间喺英国都系嗰边嘅一间好出名嘅唱片铺叫Swag 咧， 哦， 系啊 ，Swag 系啦。咁啊，呢间唱片铺里边咧，其实嗰阵时其中一个员工就系三剑侠嘅其中之一。 OK， 系啦。咁啊 ，Terry Francis 就系喺South London 嗰度咧，就系喺呢间 Swag 嘅唱片铺度做。佢亦都讲翻就系其实 Tech House 呢个名就系容易 search 啊嘛。容易襯衫嗰啲 friend， 真係容易襯衫嗰啲 friend， 真 係。佢就將一啲佢哋自己 party 啲人會想揾嘅唱片，佢就歸類咗落去一種叫 tech house 嘅 label。即係其實你而家 CD 鋪都會分歌手名、英文字母牌嘅，咁佢咪分類型咯。咁就加咗 tech house 個 label 落去，等啲人容易去揾到。咁就所以有一種打碟嘅風格咧，就演變咗成為一種叫做製作出嚟嘅類型嘅嘢。咁啊，亦都咁樣就叫做 tech house 咁樣。咁出現， 但係喺打碟嗰個 tech house 嘅概念當中。同真系啲后尾啲音乐嘅制作人真系做所谓 tech house 嘅音乐，会唔会其实都有少少差别咧？ 会有噶，即系最大嘅诟病位就系因为佢开始啲人做嘅时候想做嗰种声咧，嗰个创意开始冇咁多啊！即系好多音乐都系噶，你开始 hit 咗，跟住咧大家开始个个都做啦， 就复制啦， 系啦，复制公式化之后咪冇咗个创意。咁但系因为以前旧底佢哋初头玩 mix and match 其实系好多创意喺里边，因为嗰样嘢唔存在噶嘛，本身系你创造佢出嚟。咁但系当做嘅时候，佢都有一啲嘅声嘅，譬如佢嗰啲鼓声比较 techno 一啲嘅沉实啲，跟住 on top 就会加 house 嗰件衫啦，可能有啲旋律，但未必好多人唱。咁跟住嗰条 bassline 都好紧要嘅，再加上可能系会比较 minimal 啲，即系啲声你会觉得系 clean 少少嘅。咁所以而家咧就拣一首比较 好早期早期一個好標準嘅 tech house 嘅一首作品嚟，叫 Housey Doings 一首叫 Gobstopper， 你就可以 feel 下嗰陣時九十年代啊、千禧年代嗰陣時 tech house 係點啊？佢嗰啲聲你聽嗰個 kick 啊，係會你聽到嗰種力度係同以前真係好 melodic 嘅 house 又有啲唔同，但佢 on top 嗰嘢個旋律，你會聽到係有嘢聽緊，跟住中間就會有啲人喺度講，即係呢啲咁樣嘅， 有一句獨白咁樣係嘛？ 係啦，呢個我都覺得幾係 tech house， 佢又就算而家一個上到主流 EDM， 佢哋都好興喺個 drop 前面咧會有一句嘢咁，但其實唔係人唱，可能齋講嘅啫喎。咁當然有啲都會有人唱啦。咁同埋你會聽到嗰啲聲，頭先中間會有啲好似真係 S House 嘅 influence， 有啲嗰啲咧咁樣，係啦。咁但係你就會聽到呢種聲係佢唔似而家 EDM， 而家 EDM 即係點解叫 EDM 就係有一種好標準嘅配嘅結構，就係佢通常前面慢慢去啦，佢有一個 build up， 跟住有一個 drop、嗯。但你聽呢首歌，其實佢冇一個 drop， 好平穩咁樣㗎，好似 係。係啦，咁但係佢靠嗰個 energy 嘅去法就係、是。在那個歌裏面不斷攝一些東西下去，即是你等於戴很多 accessories， 即是戴條手鏈啊，跟住呢度又戴隻戒指，這樣加下去，這樣令到它好像慢慢 上天花了啦。 冇錯啦，咁所以這個就是那段時的 tech house 咁樣。 呢一個大概是講緊喺邊個年代到邊個年代是最，即係而家簡單嚟講就是而家仲係咪興緊嘅咧？ 而家咧就係興緊 tech house 嘅、 okay, okay ， 但係嗰種聲同而家呢個咧會都幾唔同嘅 ，structure 上唔同，聲音上類近。咁點解話而家好紅呢？就係因為喺主流嘅 EDM 咧，就非常之 hit 嘅。嗱，而家講緊 tech house， 即係頭先講九十年代、千禧年代咧，喺、英國咧就 underground 多啲嘅、 okay. 比較。咁當然佢都有 hit 過嘅時候啦，但係最初係 underground 嘅嘢嚟嘅。咁、 嗯、 去到而家2023年啦 ，tech house 係喺主流 EDM 咧係好大嘅一個地位嘅。因為今年年頭有一個網站去公布咗，嗰、那個網站都好出名，好多一啲唔同 DJ set 喺上面，佢就係將嗰啲數據統計咗咧，2022年最受歡迎嘅喺嗰個網站嘅 DJ set。嘅一啲類型就係 tech house，、甚至乎之前喺一個網上平台叫 Beatport 咧，佢都有一啲 download， 即係俾啲 DJ 買歌嘅網站。咁嗰度最受歡迎嘅類型就係 tech house， 佢超越咗 techno 嘅喺2021年。 咁、okay. 所以啲數據顯示佢係即係以一個地位啦。咁而當中咧，其實亦都關一個 DJ producer 事，係叫 Fisher， 一個澳洲嘅 DJ producer。 佢係就咁一個單名 Fisher 咋？ 係啊，佢個 DJ 名。 咁佢後面有冇跟其他 man 啊？例如？ 語 ？Log 啊 ，log 嗰啲，唔係 Fisher 佢嘅姓嚟嘅，因為 係、okay, 啊。咁而佢本身係一個職業嘅滑浪選手，跟住嗰陣時就有啲人會揾佢去嗰啲海邊啲 party 打碟嘅，即係你知佢哋會搞多海邊 event。咁佢、就後屘開始咧就做 tech house 嘅歌。咁其實佢第一首歌叫 Yakiting 咧，都係已經係一啲 tech house 傳統品牌出歌啦。 嗯， 但佢喺2018年咧出咗一首叫 Losing It 咧，係紅到黐線之後咧，令到 tech house 佢就。即大躍進啦！佢紅嘅程度係當日出咗嘅時候咧，有啲大唱片公司嗰啲人都話呢首歌等於當年 Martin Garrix 嘅 Animals。 哇！ 即大家聽就 feel 到嗰種勁係咁。 係係。 咁 Animals 就我哋嗰個 Jingle 用嗰只啦。 係啊。 係啦，咁所以即嗰只你唔聽 EDM 都識噶嘛？ 都會有印象啊，都會聽哇聽過嗰啲真係聽過。 咁所以 Fisher 呢一隻 Losing It 令到佢變成咗而家最近年代嘅 Tech House 嘅一個標準配置啦，亦都係因為佢深烤令到佢變成主流 EDM 咁紅，即係佢之前唔係冇人做，都好多噶，即係嗰啲即係例如 Jamie Jones 啊，嗰啲好多呢啲咁嘅 producer 喺度做緊噶啦，係啦 ，Green Velvet， 但係佢就係、是、你知永遠唔係第一個做，係將嗰件事變到成功啊嘛，通常係唔知去到某一個點就係咁，即係 Kanye West 都係，即係佢唔係第一個用 Auto Tune， 但係佢令 Auto Tune 成功咗。 咁所以呢一首咧，俾大家聽一下，令到 Tech House 進入主流 EDM 嘅 Losing It 嚟自 Fisher。呢一首你應該好大機會聽，或者可能喺嗰啲 social media 啲短片咧，可能會聽過呢首歌。而家嘅 tech house 嗰個 baseline 好重要，同埋好乾淨嘅，你 feel 到佢嗰啲鼓聲啊，同嗰個 baseline 嗰啲咧，冇乜其他雜聲嘅。 嗯。 跟住就會有嗰啲頭先講啲 monologue 咧，佢 I'm losing， 跟住就得一句嘅啫。咁、 okay. 所以其實好多而家 tech house 都類似有呢啲特質喺度。 條褲好靚啊！ 係啊，對鞋都好靚啊！基本新聞之前聽過有呢一首 Tech House 作品，有 Fisher 嘅 Losing It。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北京列席人大会议开幕之后返港，他引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醒，特区政府要有忧患意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好风险管理，对破坏社会安宁的问题要迎头打击。被问到昨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不是叫他的名字和谈过什么，李家超说习主席的说话代表了关心和鼓励，激励他更加努力不懈做更多工作，为香港经济发展和民生做大量实体工作，使香港成为更美好家园，亦都是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丰盛地成功实践。深澳平安达臣道去年一个建筑地盘发生三死六伤工业意外，劳工处向承建商、分判商和个别人士提出共67项检控。意外发生在去年9月7日，安达臣道一个建筑地盘一部塔式起重机突然倒冧，击中附近几个临时货柜办公室。乌克兰东部城市巴克穆特的激战持续，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格津批评旗下部队在攻占巴克穆特的行动之中得不到莫斯科供应弹药，形容是典型官僚主义问题，甚至是背叛行为。普里格津在网上表示，供应弹药的文件早已经签署，但是大部分弹药并没有附运，暗示可能是故意。在过去周末发布的一条片段之中，普里格津将俄方在巴克穆特取得的进展都归功于雅格纳集团，指出如果他的部队撤走，俄方前线就会崩溃。他说雅格纳部队牵引乌军加以剪压和摧毁，令到盟军可以从后赶上挽回面子，又说部队都担心如果俄方在战场失利，雅格纳集团会成为代罪羔羊。西方传媒报道，雅格纳集团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似乎越来越紧张，集团向乌克兰战场投入数以万计人员，成为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关键力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本周中后期能见度较低，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喺公主道近住爱民村。另外，梳士巴利道去翻红磡近住弥敦道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广东道近住柯士甸道。跟进翻，较早前青马大桥出九龙桥面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喺青屿干线转车站。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門近住浪翠園的交通意外都已經清理好，現在龍尾分別在丁九交匯處和丁九橋橋面。還有龍翔道去荃灣近住天馬苑都曾經有意外，現在龍尾有待消散，排在觀塘道近住德寶花園。隧道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車龍在中環廣場，西行過海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內。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空莊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大老山隧道翻沙田就喺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车多，龙尾怡安阁。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城市广场喺挤塞，龙尾分别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大围新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地政总署寮屋住户自愿登记计划的申请期限已经延长到2023年10月31号。你只要由2018年5月10号或之前开始，一直住在持牌为1982年登记的非住用寮屋就可以申请。如果有关寮屋受政府清拆影响，登记了的人士就可以申请补偿安置。详情请致电2231-3392。 青沙管制区率先在5月7日早上5点实施二通行，即刻申请车辆贴、开户口和连结付款方式啦。二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可以看到详情。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喺头先嘅音乐 Sona 咧，波盛就为大家带嚟 Tech House 呢一个嘅音乐类型啦。而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咧，奔神 Monday Blues 咧，咁啊唔讲 Tech House 住啦，留俾阿波盛喺 EDM Friday 再同大家介绍多啲。因为趁住呢一个嘅时候咧，我想带一系列嘅音乐作品俾大家。 Hello, goodbye. 全部都是来自动画电影的一些音乐作品。 Hello, goodbye and hello. そして君のいないこの世界にハロー。知らなかったあの時壊れゆく心はずっと君を探してたもしも届くのならば伝えたかったことがたくさんHello, goodbye and hello. 君に会って、今君にさよなら。Hello, goodbye and hello. そして君のいないこの世界にハロ 適逢咧，最近亦都有一套動畫電影上映啦，就係《靈牙之旅》，亦都令我諗起咧呢一位非常之受歡迎嘅動畫導演新海誠，同時亦都係一位嘅小說作家。每一套電影咧嘅音樂作品都為我帶嚟一啲嘅驚喜嘅。

編曲當中嘅，帶嚟有呢一首係嚟自《言葉之庭》嘅 OST 當中有秦基博嘅《Rain》。而跟住落嚟呢一首，應該好多香港嘅影迷或者樂迷都會比較熟悉啲。亦都可以话是新海诚在香港其中一个的成名作品来的。新海诚亦都同呢一队嘅乐队合作咗好耐啦。啱带嚟有《Let the Limbs》，同埋有三葡萄子主唱天气之子嘅一首插曲，叫做《Grand Escape》。跟住落嚟呢一首，亦都系佢哋嘅作品。 それらが結ばれるのは真の像。風の中でも負けないような声で届ける言葉を今は育ててる。時は。 なんでないてるのと聞かれ答えれる涙なんかじゃ僕らで会えたこと 大切な記憶言葉にならない、ここにある思い、もしかしたら、もしかしたら、それだけでこの心はできてる。もしかしたら、もしかしたら、君に気づいてと今もその胸を打ち鳴らす。 本来咧 ，Lado Wimps 呢一队嘅日本乐队咧，系会由佢嘅主音去唱翻一啲嘅音乐作品啦。不过最近喺新海诚嘅电影作品当中，佢都选择咗好多位唔同嘅女歌手同佢哋合作啊，包括有呢一首嚟自《零下之旅》当中嘅主题曲《Tsume》，亦都系由 Lado Wimps featuring Tohaka 嘅作品嚟嘅。但是结束今天的奔驰 Monday Blues 必须要是用这一首的作品去作为一个总结，因为这一首的音乐作品也是首一支推奔驰入坑。 以上何を失えば心は許されるの。 追看新海诚电影的一首音乐作品。 もう一度君に会えるわ。 有秒速五厘米当中的插曲，山崎章二的作品。One more time, one more chance。 記憶に足を取られて One more chance 次の場所を選べない、いつでも探しているよ、どっかに君の姿を、向かいのホーム路地裏の窓、こんなとこにいるはずもないのに、もしも叶うなら今すぐ君の元へ、できないことはもう何もない、全てかけて抱きしめてみせるよ、寂しさ紛らすだけなら星が落ちそうな夜だから、自分を偽れないわ。 One more time 季節よ移ろわないで、 One more time ふざけ合った時間よ、いつでも探しているよ、どっかに君の姿を、交差点でも夢の中でも、こんなとこにいるはずもないのに、奇跡がもしも起こるなら今すぐ君に見せたい、新しい朝、これからの僕、言えなかった好きという言葉も 杀过。